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，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.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我爱上了一个人，我爱上他的时候，他的前任就已经成为了很久远的过去式。是的，故事如所有人所料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是个自私并且幼稚还小气的毫无优点的世界上最恶劣的矫情女孩。我告诉他要删掉前女友的 QQ， 不留他的电话，不许和他联系。我说你只能有我，除了我还是我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爱你，别人都给我滚。他说好。偶然我从他的 QQ 里看到了他的前任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就是知道。然后我就花掉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那个女孩的所有说说，从前往后每一条，甚至评论。看客们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？其实我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，可是那种心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的。总之从评论里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认识到的那个我爱的人。我们一年里他给我的回复的留言，甚至十个手指就可以数得过来，而那个他可以回复每一条状态，并且亲昵地叫对方亲爱的、老婆、小傻瓜。那时候我忽然感觉对自己无限的失望，我向来对自己自信，自认比得过他所有的前任，也自认为我可以爱上一个人，围绕他付出我所有可以付出的东西。我自认我足够爱他，可是我似乎忘记了一点，那就是他是不是也同等爱我。也许你会说爱是不求回报的，如果爱他，他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，根本不会计较那么多，那些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如果你看到你的男人对别人用过这样的称呼，就算是曾经，我不相信你会没有一点心如刀割的感觉。我爱的那个人最近一次回复前任的状态就在今年的10月。我一直都不相信前任之间可以做朋友，我一直觉得两个人分了手还有联系，要么就是想旧情复燃，要么就是两个人脑袋都有问题。我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种，但是我知道自己从来没有享受过他们在一起时的那种殊荣，我很惭愧。然后忽然就笑了起来，我有什么好觉得自己悲凉了？要怪罪就怪罪自己好了，只怪没有遇见那个时候的他。我忍不住跑去问他那是怎么一回事，他笑笑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什么？你说10月那次一时手贱了吗？啊，原来一时手贱了。我要不要拉着你的手告诉你，原来是我想多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不过是一时手贱，我何必大惊小怪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是我做不到，我想冷静地告诉他，其实所有的理由都站不住脚，要么你脑袋有问题，要么其实他才是你最爱的那一个。而我再努力到什么时候也不可能超越前任，我应该转身走掉，再不回头，然后擦擦眼泪，拍拍屁股，重新去寻找新欢的。可是连我自己都猜错了，我哭了。在他突然靠近我，我能感觉到他的体温的时候，我忽然哭了。我哭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，以为这样换上哮喘撒手人寰呢。我那是哭着对他说了很多话，声音每说一个字都要抖三下。我活了22年，从来没有见过我哭成那样，包括我自己。我说我觉得在别人看来我就是个笑话，所有的人看见你怎么对他，再看看你怎么对我，就觉得我就是这个全宇宙最大的笑话。原来我那么努力也不过是白费。我说对不起，我可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爱你了，我好累。他上前搂我，他说没关系，我爱你就行了。他说我错了，谁说我不爱你了，我比爱他还要爱你许多的。其实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写下去了。爱情就像根刺，扎在心上的时候会疼，疼得幸福感觉要死了，也不知是幸福死的还是疼死的。有的人觉得在心上不舒服就想拔掉，哪知道拔掉了刺，心上的伤口也烂了。我不奉劝各位痴男怨女们不要去打听你们前任的前任，因为没有人会听。可是前任就是一道不能揭开的伤疤，不是他的，而是你的。那道伤疤也许不是马上就会出现，但是它会牢牢长在岁月的长河里。我爱上的那个男人啊，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不输给你的前任，但是我愿意认输。不是我承认败下阵来，而是我愿意变成一个独立自主，不再无休止的为了这些小事和你争吵的人。虽然我不愿意承认，但是我愿意变成你的前任的那种人。只要你能像爱他一样爱我，我可以在心上扎上无数的刺，看着他们长在我心上，然后烂在我心房上，我愿意立刻就死去。你发现了吗？我爱的那个人，我已经不再主动给你电话了，我已经学会不打扰了，你也不用费心想着如何去哄我，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做，你一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直就盼着我长大，现在刺得太深，我把它拔出我心房一点点，好吗？ 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。 发抖友问我，为什么那个你会觉得一定会陪着你一辈子的人最终选择离开了你。你说你也明白最难过也终究会过去的道理，然而现在的你没有办法忘记他，还不能对他说出祝你遇到更好的人这样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说到你逗游的时候，是我在三亚的第二天，我的一个友邻，也是现实中交往了快三年的朋友，给我发了一封绝交的逗游。他说，我觉得我们的友情就此画上句号吧，我们也不要再联系了。你知道有一些事情事过境迁后，其实我们也懒得再去追究责任，但那个时候我和你一样特别难过，也特别想不通，这种感觉如同恶者将你抛入冰湖，从冰面上看着你慢慢的淹死，而你最信任的人站在恶者身边，如同一棵树无动于衷。你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告诉那个你曾经最信任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，也无法再计较恶者的落井下石，因为已经没有意义。即便让全世界人知道整件事不是你的错，那个人也回不来了。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火车站和飞机场其实是很奇妙的地方，它是你面对一座陌生城市最初的印象，又是离别的时候这座城市留给你最后的身影。有人在我的空间留言说，每个人的一辈子似乎都是住在火车站一样，年少时候的同学和玩伴不知道搭了多久的车，从天南地北聚集到这个火车站，总归又要急急忙忙搭火车奔往下一个站，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他们，火车就飞奔似的往各自的方向跑掉了。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就连彼此的背影也没捕捉到一角，说是难过的话反而不贴切，应该是惆怅吧。惆怅时间不能分割出微小的一块，能让我们去伤怀时间呢、啊、真是不同人性的事物，也是它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，有一些人注定无法陪你一辈子，只能陪你坐到下一站而已。任何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，有一些人只陪伴我们那么短暂的时间，连他们出现于眼前的意义都还没想到，他们就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视线。有时候会很认真在想，这样一件事也有所谓的命中注定吗？命中注定的擦身而过的人，是否又真有缘分不够？你现在因为他们的离开难过，绝对是人之常情。失去的朋友、恋人，有时候可能过了几年，依旧会心痛和难过。做这样伤怀的动作，或许只是浪费时间的举动，但有时候却难以自控。现在想来，无论是已经慢慢淡掉失去联系的童年玩伴，还是前几天刚刚与我绝交的朋友，他们口中所言也许真的是再也不会有交集的机会了。那些没能陪你走下去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，每一次我们都要想尽办法不去触碰这个雷区，以免因为他们再次将现在的生活炸得一塌糊涂。是啊，总是为这些失去的人和事和情谊感伤，不如加倍去好好对待身边坚守的友人，一路包容自己走过来的人，不正是他们吗？如果因为光顾着伤怀回不去的过去，反而失去了一直守在身边的眼前人，不是一件更令人难过的事情吗？人的一生像是在海上的航行，大部分的人都怀着壮志扬帆，有的人在海上迷失，有人被海妖迷惑，还有人遭海水淹没，只有极少数的人 能够抵达彼岸。要看清海面上的林林总总，还在提防海底下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。一个人死撑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所以有人选择找个同伴，相互依偎，相互鼓励。但有一些同伴注定不会陪你到达彼岸，你总要找个时候对没能陪你走下去的人正式告别。对待这些陪伴过自己的人，曾经和自己有过很棒时光的人，向他们说再见。时光不懂人情味，无法为任何一段感情停步，停在我们最要好的这一刻，也许永远只是设想了。我们只能祈祷下一站会有更好的人上车，站在你的身边，勇敢握住你的手。

如果时光倒流，我真的想说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曾经差点因为你的梦想毁掉了我的整个人生。当初认识你，就是因为我花痴地看见一张你的照片。那个时候我跟你姐是特别好的朋友，但是我没有见过你，是被别人偷拍的照片，是一次郊游的照片。那么多人当中，我就看见了你。你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听歌，照片拍到的是你的侧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面熟的感觉。然后我跟你姐说，这个小伙子看着好熟悉。 破灭。 你姐姐是有意撮合我们的，虽然我只是随口说说，这个事儿我很快就抛到脑后面去了。但是她没忘，于是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，你来加了我的 QQ， 然后非常俗气的，我们一拍即合，一见钟情了。你真的是非常好的人，就算现在分开了，就算曾经恨过你，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，我还是这么觉得。你说我之所以没有见过你，是因为你爸妈在外地包工程，所以你在外地念私立高中，只有假期才回来。你每天都会发短信告诉我那里第二天的天气，你天天都会打一个电话给我。你逛街的时候看到我喜欢的东西都会买给我。你记得很多我说过的话，你说让我不要看太久电脑，要保护眼睛，你说可以多吃一点，我那个时候还太瘦，所以胖点没关系。你说我就是你在那一整个城市的牵挂，你说你会保护我，就算你现在不在身边，但是你还是有能力保护我。你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，给我拿到了我喜欢的作家的签名。你把乐队演出的视频录下来给我看，还有你上台前他们录的你对我的表白。你从来都不吝啬把朋友介绍给我，你偶尔高傲脾气不好，但是对我很好。到此为止，我真的不能再回忆你的好了。我真的真的不能再去想那个时候我有多爱你了。那个时候我跟现在不一样，我满心欢喜地跟你恋爱，你的短信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好几遍，你的信，你送我的小东西，我收了整整一个盒子，经常拿出来看。你心脏不好，于是我摘抄了一整个笔记本关于房间隔缺损的知识。我也不想再去回忆那个时候有多爱你。总之年少的我抬头看着你，觉得自己碰上了天底下所有的好事，而这所有的好事不过就是四个字，我遇见你。这些美好的事情，这些美好的岁月都是过去了。那么来说说后来吧。我问过你，她比我漂亮吗？你说不是。我说那是比我更爱你吗？你也回答不是。我说那总要告诉我，我输在哪里吧。你说你在我眼中是特别厉害，虽然经常碰到挫折，但是你都可以自己解决的人。你朋友多，你人缘好，你不会孤单。但是他不一样。于是我就懂了，我优秀，我坚强，我朋友多，所以我活该被欺骗，活该被劈腿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谢谢你的夸奖， 也谢谢你的这个结果，因为我宁愿因为这个分手，也不愿意自己是楚楚可怜的。你解释说，我不是不爱你了，我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爱你了。我摇头让你别说了，我说够了，你的心从来都是自由的。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朵花，那么我就会给你一朵最美丽的花。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场雪，那么我就会给你覆盖大地的大雪。如果你对我说你想一颗星星，那么我就会给你整个夜空。如果你对我说你累了想要离开我，那么我会说，我会对你说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全部自由， 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。 想想有点蛮横的回答， 但是也确实不关我的事。你现在跟我是什么关系？什么都不是。最开始刻骨铭心的爱，后来是深入骨髓的恨，到现在我就真的什么情绪都不生了。我恨过你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别扭的人，所以我勇敢地承认我恨过你。我恨你并不是因为我说分手你没有挽留，并不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俩唯一的默契就是不联系。我恨你是因为你的梦想我开始走上了一条荆棘路，而在那条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离开了我，你留我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爬滚打，满身鲜血，而且管另外一个在阳光下晒着太阳看起来有点寂寞的姑娘。但是到后来那种恨慢慢淡了，因为我每当想要鼓起勇气恨你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你的笑容，想起你因为我关了一天机，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那个时候的担心，想起我生病了你来看我的时候眼睛里隐忍的泪水，想起你替我解的那些围，想起你给我的无数的温暖。我原来以为我已经忘记了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消失过，他们在我的心里慢慢地抵消着我认为的那些了不起的恨。看那些年最感动的一句话是，被你喜欢过很难觉得别人有那么喜欢我。所以你最可恶的是在这里，明明都要离开我的生命了，明明都要跟我永远的说再见了，明明都说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，可是却影响我一个又一个决定和判断，让我一个人抱着宁缺毋滥的心态过了这么久。你真的很可恶，可是谢谢你曾经喜欢过我，谢谢你在那些日子里温暖过我，虽然你拿走了很多，还是谢谢。前两天看到这样一句话，我很喜欢，想在这里跟你们分享。突然好想告诉你，我又有跌倒，我又有站起，我又会再开心，我又会不时难过，我又喜欢上一个人，我又能感受到自己的急促与慌乱，只是我不再莽撞，不再执着，不再渴望获得，不再只是理所当然的求索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不再是那个我，我喜欢过你，但我现在更喜欢当时喜欢你的那个自己。 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，从把磨练当成折磨，对的人终于会来到，因为犯的错够多，总要为想爱的人不想活，才跟该爱的人生活，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。 让亲爱的路人珍惜我。没有你们爱过，没有我。 回忆里的人是不能去见的，去见了，回忆里的他就没了。两个曾经相爱的人，变得比普通朋友还陌生的那种感觉，比互相折磨还心寒。突然想到前度里的那句话，不是你身边的不是你最爱的，而是你最爱的已经不在你身边了。曾经自以为是，在放弃和相信的十字路口，我总是选择相信，于是我谈不靠谱的恋爱，写没人看的日志，出走旅行。现在想一想，这些都称不上明智，而是在青春里的任性。常对自己说，去见你喜欢的人，趁他还爱你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趁你还年轻，在一次次错误中成长。没想到最后却变得只读新时间。方祖明在《最好的我》里面唱，拥有了想自由，自由了想拥有。周汤豪在《骂醒我》里面唱，恨别人管我，有爱有人等我，嘴里喊着想自由，又渴望你抱我。陈奕迅在《红玫瑰》里面唱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其实你明知道人就是这样，当爱情只是爱情的时候，好像什么也打不倒你，别人说的话你也不会听。可是爱情陷入现实和时间的时候，你们还是分手了。你说不知道为什么心还是想自由。你在青春里爱过谁？谁在青春里爱过你？是不是你也是觉得自己装得天衣无缝，那些暧昧和情绪没有人能够看出来？是不是你也会在听到他名字的时候心里会暗自激动？是不是你也会等着他的短信，反复地安慰自己他现在也许正在忙，然后把手机设成静音，为的是假装能够不经意地看他手机，看到他发来的短信。你在青春里陪过谁？谁在青春里陪过你？我也曾想回到那些日子里，有着做不完的作业，跟死党抱怨学校的伙食，一起参加运动会，一起上课下课，一起哭和闹。就算过得有多累多循规蹈矩，却觉得一切还充满希望。终于有一天你才发现 QQ 上面你有着几百几千个粉丝，校内上你有几百上千个好友，电话簿里存着几百个朋友的号码，可是却不知道打给谁了。在失眠的夜里，在看到美景的清晨，你不知道跟谁分享自己的喜悦还是难过。明明最难过的是你，笑得最开心的也是你。于是多年以后的现在，你已经想不起当初他吸引你的是哪一点，这些还重要吗？曾经一起陪伴的人已经抹平心里的伤痛，和你遥遥保持距离。曾经一起哭笑的人已经磨平自己，只学会对每个人保持同一角度的微笑。谁把谁的通讯录一键删除？谁又把谁的聊天记录一键删除，然后把对方号码放入黑名单？我最怕看见的是明明知道相爱的两个人变成陌路，再也不联系，也不会因为对 拼命的好，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。也不是没有谁就活不下去了，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。那些痛苦难过让我们以为我那么深的爱着一个人，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爱，那是对自己说谎。其实你明知道所有电影所有故事的续集都不会好，小时候无比珍贵的记忆被拿出来重新包装，重新改良，再一次贩卖，然后展现给你看，可是你还是去看了，你心甘情愿为之买单，因为你是有多想可以重温一下旧时光。那些散落在天涯，那些曾经爱过的人，等也等不到，你们都还好吗？总是在时间漩涡里，那些执着的怀念忘也忘不掉，何时再来到回忆里的爱情，你还在等吗？我学会了放下你，给你自由，只是在半夜听到一首歌的时候还是会偶尔想起你。我学会了对每个人笑，对人说人话，对鬼说鬼话，只是在最亲爱的最好的人面前还是学不会伪装。我学会了藏起很多秘密，不再是当初那个会对你什么都说的人了。我们都已经变了这么多了，这些年又是有多少人从五月天变成了陈奕迅、哈利波特，也就这么要结束了。我们都不是过去的我们了，不如不见呢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。